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99集。回来之后，他在炭火前暖过了身子，才掀开帐子去看里面的人，仿佛是小孩子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装着宝贝的匣子。帐子上角的铃铛随着他的动作轻轻响动。林妙妙睡得平平整整，两排睫毛安静地翘着。因着高烧的缘故，她的颊上始终泛着红，像是平日里睡热了的模样，让她想抱在怀里亲一亲。这样的艳色掩盖之下，她的生命在一点点流逝着。他将林妙妙拦起来，冰凉的唇碰了碰她的脸颊，她软绵绵地靠在他怀里，双眼紧闭，没有苏醒的迹象。 妙妙， 他在她耳畔轻唤一声，像情人之间的呢喃。他将小碗端着凑到她嘴边，她也不能张口。木生自己喝了两口，捏住她的下颌度了她，垂下的睫毛柔顺虔诚。喂完一碗水，他仍停留在他唇上辗转不去，二人鼻尖轻轻相碰，他的吻是冰凉的。他将林妙妙放下来，盖好被子，拉下了帐子。桌上摆了一盏精致漂亮的琉璃灯，雕刻成睡莲模样，花心是摇曳的烛火，映照着桌面上的黄纸。笔尖浸湿，堪堪挨着粗糙的纸面画下的线条极其纤细，像是小蛇的信子，有种气若游丝的意味。砚台里的墨已经干涸，凝固成开裂的块儿。他的笔尖顿了顿，蘸了一下手腕上的裂口，线条又恢复了饱满的深红。风吹动被小心拆下来的纱布，空气中漂浮着一股浅浅的腻甜。他面不改色地捏了一下手腕，让血涌得更欢快些。血是不能倒出来到砚台里的，会干，要新鲜的才好。他画好一张便堆在一旁，很快交错地堆满了一沓。摇曳的烛火透过琉璃花瓣映照在他专注的脸上，带着盈盈的炫光。一刻钟前，他将木窑送了回去，亲手交到柳福一手上。他看出来了，木瑶在同他想一样的事情，只是但凡他还是个男人，便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他做成。木瑶已经有此打算，这说明时间提醒他应该更快一些。他抬眼望向窗外，眸中水色柔润，眼角翘起来的那个小小的尖儿，像是名家纵情又收敛的一勾，尽头留白，也留下了欲说还休的情。夜色如墨轻洒，远处的树木影影绰绰，只剩下乌黑的轮廓，弯钩般的月牙触不可及，老练的旁观人生。外头安静的连蛐蛐的鸣叫声都没有。原来没有林妙妙说话的时候，她的世界是这样死寂的。她一张一张画着，在心中计算着时间，画好的符纸越堆越高，直到晨光从天边亮起，一点点笼罩了整片天幕。整个天空从下向上，层叠浸染了浅白和淡黄，树木的枝叶由下而上，逐次带上了昏暗的墨绿橘红。远处的鸟雀发出清脆的鸣叫声，回荡在天地间，引得耳边也一阵啾啾啾的响。没有回声的。他仰起头，挂在书桌前的笼子左右摇摆，声声一边叫着，一边扑棱着翅膀上蹿下跳，保留着野生鸟雀练早功的习惯。他住了笔，垂下眸子，将堆起的符纸拢在一处，点了一遍，随即从抽屉里拿出一只新的白色香囊，解开秋香色的细细丝带，将干花全部取了出来，将那厚厚一沓符纸卷起来塞了进去，封好了香囊。他的脸色苍白， 越发显得坠在脸上的一双眼睛漆黑，冷得几乎失去了知觉。但在掀开帐子看到他的脸的瞬间，他成功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心跳声。像拆开了一件期待已久的礼物，像新郎官掀起了新娘子的盖头。林妙妙像是沉睡的仙子，双颊像饱满的苹果。他将手搭在她额头上，慢慢下移，抚摸过她的脸，又落在了她柔软的脖颈。他的眸光暗沉，眼角一点点沾染上红色。他的手爱怜地抚摸了一下她颈上柔软的皮肤，旋即慢慢收紧。这样的柔软和脆弱，只要他稍稍用力，他就永远永远都是他的，不会对别人笑靥如花，不会在他不在的时候同别人度过一生。他感受到了他跳动的脉搏，刚被压迫，血管便突突震颤起来。这样的触感就好像是他双手拢住了野生鸟儿的翅膀尖，于极度脆弱的皮囊中蕴藏着跳动不息的心脏。他的前半生张狂自负，酷虐成性，出手绝不留情，天生栽在这样脆弱的生命下，心甘情愿地被驯服，又向往又恐惧，恨不得残忍地吞吃入腹，又唯恐伤到他一根手指。他松开了手，长久地凝望他，最终只是极轻地揉了揉他的脸，随后俯下身来，低头在他腰间系上香囊。说来奇怪，往常他几秒钟便轻巧系上的结，这次却怎么也系不牢了。他拆了又系，手指颤抖起来。半晌，感觉到有什么冰凉的东西划过脸庞。香囊上溅上两点烟红，像血打的雨丝划出了一个纤细的惊叹号。他凝视着指尖上的血迹，浓密的睫毛垂着。原来离别之泪是这样的滋味。他将纸上血迹一点点涂抹在他苍白的唇上，粉饰出一个艳丽的新娘，在女孩的额头上吻了一吻，唇长久地停留在她额头，直到嘴唇失去温度。他脱下手腕上的收腰柄，套在她右手腕上。木生逆着他的模样，满意的微微笑了，笑得如同柳梢新绿出，枝头迎春放。一左一右，都是他的。一张定身符轻轻贴在他身上，帐子一点点掩上，遮住了里面的人，只剩窄窄一条缝，还能看得见他的脸庞，宛如不舍的、珍重的落幕。天光已然大亮。他的轮廓逆着光，像是被镀上了一层白亮的边。他伸手将鸟笼取下，笼子旋转着，他打开笼门，正对窗户，将笼子轻轻一拍，鸟儿从牢门中飞出，钻出了窗口，自由地跃上墙头，旋即拍着翅膀飞到了更远的树梢。天空广袤无垠，晨曦初绽，少年立在光晕中，望着天地间遨游的那个黑色的小点儿，寒风卷着雨雪的清寒，尽数灌入窗口，卷起他的乌发和衣袖。开春，天气回暖，终究是等不到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